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十一章，上回我哋讲到，阿友哥赶赶下尸，就谂住同八只僵尸换件新衫嘅，而行去到另外一个小镇上边呢，就见到啲师奶啊，啲街坊啊排晒长龙喺度买硫磺。原来先知道周边啲小镇呢，近排无啦啦多咗好多蛇虫鼠蚁。咁阿友哥就本住一伙百尽天下事嘅心情呢，就跟住啲师奶阿婶一齐排队啦。而另外一边九叔呢，就跟住何老板架车，就从清水镇呢，就去到咸水镇啦。而咸水镇就系亭亭舅父个地头啦。行李车到步嘅时候，都已经派新牌时分啦。所谓新牌时分呢，即系下昼三五点嗰阵呢，咁何老板就生意人，唔饿得噶嘛。中途九叔呢，亦都食咗少少干粮，咪见住秋生同文才喺后面踩住部单车，嘻嘻嘻嘻咁追过嚟。到咗何老板嗰啲铺头，即系嗰啲茶楼门口之后呢，就企喺门口，一边担住支烟杆，一边等文才同秋生嚟啦。而当文才同秋生踩住单车到嘅时候呢，啲大车已经卸晒火，婷婷已经行咗入间茶楼里边，帮佢舅父执头执尾，做起妹仔咁样啦。只见阿秋生成头大汗，将部单车响拍埋一边，一边抹住啲汗，一边就气嘘气喘咁讲：唉，阿师傅，哇，终于到咗啦！哇，啲车行得咁鬼快嘅嗬？九叔啊，望望佢，唔系架车行得快，文才重啫。而呢个时候咧，文才都落咗车，将只狗仔放咗喺个茶楼旁边嗰度，一边就攞住剩低啲包喂喂佢，同九叔讲啦：阿师傅，你啊成日都话我要减肥，我依家啲包都俾咗啲狗仔食啦。九叔啊望住佢讲：无啦啦自己唔食，点解俾只狗食啊？你都唔知啊，师傅，啱啱呢只狗啊，帮我做咗替死狗添啊！一边讲住，秋生同文才咧就同九叔一齐行入咗呢间茶楼，粗粗略略咁就将啱啱发生嘅事情讲俾九叔知啦。九叔听完又有少少不以为然，就讲啦：非我族类，睇佢样都唔系汉人啊，唔好同佢计较啦。秋生见师傅咁讲，唯有叹口气又唔出声啦。文才讲啦：师傅啊，我睇佢咧，佢对你啲眼神都唔系话咁友好嘅啫，你啊真系要少小心下佢先得。九叔啱岌头，我知啦，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正所谓同行就如敌国，佢都唔知系唔系介意我抢佢饭碗嘅啫。一边就讲住，只见何老板离远就迎咗过嚟，招呼住阿九叔就请上二楼雅座啦。文才秋生啊，梗系跟住行噶啦嘛。只见何老板眼尾瞄瞄呢两条友仔，实在有啲寒酸。鬼唔系咩？啱啱啊踩咗个单车，几廿公里咁样抌过嚟，点会好样得噶？正当佢哋行上楼梯嗰阵，何老板一手啊掹住九叔，徒弟上去先啦，谂住叫阿九叔个厨房度睇睇，话有个伙计咧，又经常喺厨房度碌亲手啊，斩亲手指咁样。好似有啲唔老礼喎，就掹住阿九叔去后厨。文才同秋生冇人带路㗎嘛，上到二楼一半又唔知坐边，人生路不熟，三唔识七咁，两隻命喺二楼就停咗喺度啦。正当佢哋唔知点算嗰阵，咦见到婷婷就喺前面咋噃。文才打算入手叫阿婷婷啦，秋生就讲啦：哇，有冇搞错啊，第一日嚟到舅父嗰度，坐都未坐啫，做埋妹仔咁样嘅。文才讲啦：嘿，咁即係婷婷好贤惠囉，唔会将自己当成係大大小姐咁样，几咁贤淑啊，你话系咪？秋实个拍拍文才个头讲啦：你都懵嘅，贤淑系一回事，俾人当妹仔咁使，佢舅父唔出声又系另一回事啦，傻佬。係喎，又话要等婷婷嫁人，攞奖牌请妹仔唔使钱咁噶，咁系咯，一个大家闺秀出嚟抛头露面，你估好听咩？两条友系咁讲住啫，只听见对面啊咁一声尖叫，一望原来婷婷， 两个人急急脚走上去了。只见婷婷就在台隔里被一个人拉住只手。这个年代女仔人家被人拉住只手，不被人浸猪笼都讲闲话的嘛。文才啱啱想冲过去立架撑，秋生一手就懒懒佢，喂，睇定啲先咯。 睇乜嘢？佢狗咁样俾人搏我、啊。 婷婷又冇嗌救命 啊？咁 乜嘢啊？如果婷婷俾人哋非礼嘅话，一巴就升咗过嚟啦。 你又唔系未俾佢打过？ 文才啱啱个头， 你好似你啱、啊。睇睇先， 只见到婷婷咧，俾一个阔少爷咁样嘅人拉住只手，又想抽手，又唔够胆抽手咁样。仲同嗰个人喺度讲紧嘢添，离近啲一望，唉，富家公子系富家公子啦，个样咧仲衰过武时威。只见呢个富家公子咧，身穿白色嘅绸缎，滑捋捋嘅，佢啲皮肤咧，同佢件衫啊差唔多滑嘅啫，皮光肉滑，好听啲讲就叫保养得好，难听啲讲啊，仲衰过啲乸型。望上个头度啦。啊，仲样衰，揽滑咁样个面，上尖下尖，中间阔，好死唔死，头发啦中间分界嘅，一双八字眉，老鼠眼，戴住副圆框眼镜，个嘴啊嘟嘟起身，稍两只老鼠牙出嚟，成个样睇晕，剩翻个鼻好似正常啲咁嘅啫。行埋一听啫，哇，把声啊仲衰，好似老鼠咁嘅。 啊，婷婷啊！你认唔认得我？你我是小宝呢，我哋啊得咁大个阵仔喺度玩噶啦，你仲认唔认得我啊？哎呀，我一知你死老豆咋，即刻啊同你舅父提亲啊！你知啦，千金大小姐喎、啊，梗系要过啲少奶嘅生活先有保障啊嘛，你话系咪啊？ 只见佢一面讲住，一边攞住婷婷嘅手。仲喺个鼻喺度索住咁闻， 哎呀，好香好香啊！ 婷婷啊，咁大个女都未俾人哋咁样轻薄过嘅，过心啊又急，又唔知点算。文才忍唔住啦，两个箭步行上去，一拍张腿， 喂，够搞咩你？大街大巷咁样攞住人哋女仔只手，你黐线噶？ 只见呢个宝少爷咧，斜眼啊望文才， 你系乜水啊？莫讲话呢位小姐已经同我定咗婚啦，就算唔系，我要轻薄人，关你鬼事啊！吓、啊！ 文才听到，一手啊捉住嗰个宝少只手，出一出力，点知嗰个宝少啊唔襟链噶，哎呀咁一声就放咗手啦。婷婷啊即刻闪咗文才隔篱，但系咧就同文才讲： 文才啊，你哋不如先喺隔篱坐住先啦，我喺度帮舅父帮佢睇睇铺。话熟悉下啲客人同生意、哦，咁佢话晒都系客人嚟，唔好搞啦，算啦。 文才挡喺婷婷前面，英雄气概又上嚟啦。 哼，佢要咩我帮你攞就得啦，费事佢又对你都喐手喐脚啊！ 正讲住啫，秋生就掹掹文才嘅衫尾讲啦， 喂，你望望隔篱系边个？ 文才听到，拧拧头过一睇，只见呢个宝老师咧，大早就已经坐咗喺呢个宝少爷对面，只不过啱啱个背脊啊，得住大家睇唔到佢啫噃，即刻啊心都凉咗半，轻轻往后褪一褪，只见呢个宝老师咧，望都唔望阿文才佢哋，就对阿宝少爷讲啦： 公子啊，年轻人见义勇为，几好。几好嘛！ 只见呢个宝少爷咧，啱啱俾文才捻一捻自己嘅手腕，痛到佢系咿牙扮哨，即时啊掘住文才讲啦： 你听到未啊？我啊就系呢度嘅客人，我依家要个碗炖汤啊！吓咁耐都未送嚟，想死啊！快啲同我攞过嚟啊！ 婷婷啊，啱啱想话我去攞啦，咁文才一手拦住佢， 唔紧要，我哋讲道理嘅。我应承咗系我帮你攞做，我攞 讲完啫，就叫婷婷带佢攞炖汤啦。婷婷望住文才讲： 文才啊，多谢你啊。 你吓咩气啊？佢虾你我睇唔顺眼噶我。 不过咧，我听讲呢个宝少系 喺呢度势力都好大噶，你尽量唔好得罪佢。如果唔系啊， 你放心啦，我讲道理噶嘛，系咪？只要佢唔虾你咧，就乜事都冇。放心啦吓。 一路讲住，一路接过婷婷手里边嘅托盘，就行咗去宝少爷张台啦。只见呢个宝少爷离远啊，见住文才行过嚟，攞个鼻系咁索索索。 咩咁臭啊？咩咁臭啊？吓！ 文才啱啱行到去埋嚟啫，佢又喺度索文才啦。 原来系你啊！哎呀，好臭啊，好臭啊！ 呢位系宝少爷啊，系咪啊？ 点啊？ 我又有啲嘢想同你讲。 哦，系咩？咁你坐咯。 文才放低碗炖汤，坐咗喺阿宝少爷对面讲啦。 宝少成日嚟饮茶噶，系咪啊？ 废话，唔嚟饮茶唔通嚟配眼镜咩？ 嗱，虽然咧，你就已经提咗亲，咁啊，婷婷啊，舅父咧亦都招呼过你，但系婷婷佢本人系未应承嘅，而我咧亦都准备向啊婷婷舅父提亲噶啦，所以唔该你咧， 凭你呀、啊，唔系啩？ 一边讲住，个宝少爷又喺度索索下， 好臭。好臭啊！ 话口未完啫，两只衫就向上晾咗晾，捻住自己嘅鼻。哇，成只手啊，穿金戴银，十只手指戴咗八只戒指，真系富贵。文才一见到，心里边啊好唔平衡啦。屌，点解啲柒头咁嗨有钱嘅？你话一边谂住一边深呼吸讲： 嗱，总之咧，你以后对婷婷咧。就尊重啲，唔好再轻薄佢。话晒佢，就算点都好，都未过你门噶。 宝少爷不以为然啦，反而拧转头望望嗰个怪老头，就系宝老师讲啦。 哦，先生，佢又叫我尊重啲、啊。 啱啊，咁你咪尊重下佢咯。吓、啊，啱啊，啱啊。 哦，好啊。啊，点啊？呢位点称呼啊，哥？ 我叫文才。 哦，文才哥是吗？阿才兄有乜指教咁啊？ 重新讲多次，你一日未娶婷婷过门，唔是婷婷一日未被人娶过门，你咁样做呢相当于调戏良家妇女。 切，咩良家唔良家妇女啫？好地地一个女仔出嚟抛头露面，喂！呢度茶楼嚟噶噃，你睇下呢个茶楼几多人？呢、这个望下，嗰、那个嗨下，啊望望就系调戏，望望强奸啊！咁边个都调戏过佢啦？你话系咪？ 喂，我警告你啊！如果唔系，我对你唔客气噶。 啱啱讲完啫，这个宝少爷突然间啊，双手一拍张台， 就凭你都嚟警告我？你凭乜嘢嚟警告我啊？吓！我俾面你就同你倾两句，我唔俾面你嘅话，你祖宗身份都同你起翻嚟啊！嗱，伙计，叫何老板过嚟啦。 婷婷同秋生隔篱望实噶嘛，见到势头唔对，即时行过嚟啦。婷婷就行喺前面讲：啊，宝少啊，唔使叫舅父啦。宝少爷冇望婷婷， 哦，你开到声啊嘛？舒服晒，冇问题，冇问题啊！ 婷婷啊，掘一掘文彩，一脚抌过去。 我都叫咗你唔好过嚟噶啦，快啲走啦！ 呢个时候咧，秋生亦都睇唔过眼啦。呢两条友仔啊，虽则就唔系经常聊事斗非，但系咧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呢啲咁嘅合意行为咧，佢哋就做唔少噶啦。只见阿秋生。打横嘅浪正文才同宝少爷中间，左脚一晾就晾喺桥凳上边，件衫一掹，拧下个拳头，条颈啊噼哩啪啦咁响，望住阿宝少爷似笑非笑咁。而喺呢个时候咧，隔篱嘅宝老师只手突然间一闪，已见佢就叫住文才啦：， 喂，你唔好走字噃！ 大家就望住呢个宝老师。只见呢个宝老师揭开咗啱啱炖中碗汤， 里面竟然有只蚱蜢。 点解？呢间茶楼啲品质系越嚟越差噶啦，叫碗炖汤里面都有小动物，唔应该，唔应该啊！ 婷婷一见到，即时行上嚟打圆场啦。 哦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帮你换咗佢啊。 嘿，咁又唔使你，呢碗嘢呢就唔系你攞过嚟噶嘛，系阿文才哥攞过嚟噶嘛，系咪啊？咁即系你经手噶噃。你是好似摆到明要害我噃，我食咗落去啊，有啲咩病痛你赔唔赔得起啊？ 秋生喺隔篱讲啦，蚱蜢啊周街都有噶啦，你凭咩话佢放嘅啫？你唔俾阿厨房里边整整下嗰阵啊挑刺入去嘅咩？宝少爷望一望阿宝老师，宝老师啊望住文才讲啦， 你想要证据啊？你睇下佢个袋。 大家一齐望住文才，只见文才嘅衫袋呢有几只蚱蜢系咁样躝咗出嚟。宝少爷指住文才讲啦：， 哦，你要证据啊？你睇捉虫啦、啊！哎呀，我真系估唔到有人真系中意捉虫噶噃。 婷婷啊，望住文才，好吃惊咁啊讲：， 文才，你做咩？真系你？ 文才哑口食黄连，望望自己。望望碗汤，唔系啩？你听到婷婷嘅讲啦， 宝少爷，不如今次算啦。 嘿，既然系你讲到啦，唔得，今次唔可以算噶噃。 一边讲住，一边攞住个羹，拔起咗炖汤里面嗰个蚱蜢就讲啦： 一系就叫你舅父过嚟，一系咧，你要同我食咗佢咯。 秋生在隔壁听到，又想帮手，又望望文才，断正的嘛，怎出声呢？只见文才望着宝少爷，激到啤一声，讲都讲不到嘢，拿起整碗炖汤，将宝少爷手里面的羹那只蚱蜢一起倒落碗汤里，跟着咕咕声，喝到一滴都不剩。婷婷看到整个呆了，秋生望着文才，哎呀，咁都得啊！文才讲声： 对唔住，告辞啦。 拧转头拉住秋生走啦。婷婷一路望住文才，不自觉咁跟咗上去啦。又宝少爷在后面嗌啦： 哎呀，婷婷，你唔嫁我，唔通真要嫁只穷鬼咩？你如果嫁咗啲穷鬼，捉水都冇啖你食啊，食草蜢啦。 咁好啦，呢镬嘢真系咬出牙齿印来。两家呢就开始有火药味了，跟住落嚟又会发生咩事呢？我哋下次再讲啦。